这是来自于蔡琴的《最后一夜》。其实提起蔡琴唱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，人们总是会第一个想到的是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因为《无间道》的原因。实际上呢，这并不是一首为电影特别写的主题曲，而是多年前蔡琴的老歌被导演神奇的借用。蔡琴的声音非常的有画面感，所以她也唱过很多的电影电视的主题曲。刚刚我们听到的《最后一夜》，便是根据台湾著名的作家白先勇先生的小说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所改编。当年这首歌也拿到了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主题曲奖。在蔡琴在台湾走红的时候，在香港有一位特别喜欢披头士的小伙子，他自己组了一个乐队，他经常呢在酒吧里驻唱，也渐渐地有了名声，也得以开始拥有一些机会为电影和电视剧来配唱。当年李小龙的一座《死亡游戏》的中文主题曲便是由他来演唱，而真正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的仍然是他所演唱的《小李飞刀》。这个年轻人就是当年的罗文。罗文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歌者，不仅仅是他在音乐主题上的设计，还有他的每一次专辑的封面都是非常用心思。比如83年他出版发行的那张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题曲插曲的大碟，唱片的封面呢，便是各取了罗文还有珍妮一半的脸，两人亦正亦邪，迷离的神情，在现在看来都算是先锋的尝试。这首歌便收录其中，《一生有意义》。 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。用尽爱。 放纵爱，与我痴，与你生死相依，情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真心此生也永无变，共闯高山。 一生有意义，这是顾嘉辉谱曲的经典。顾嘉辉曾经说过，在他的一生当中，最能够唱出他灵魂的人就是罗文，并且没有之一。 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。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 在90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可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躲在光影的背后唱歌的人，那些主题曲天王天后。这位呢是凤飞飞。凤飞飞在70年代的台湾可以说是首席天后，她在那里的影响力甚至要大过邓丽君。凤飞飞的家庭条件其实并不好，这也是为什么她成为帽子天后的原因。因为比起华丽的礼服，帽子是舞台上最出彩又节俭的装扮的方式。凤飞飞也是一个刻苦的孩子，她出生在台湾的南部，当地人呢咬字吐音上有一些天生的缺陷，他也非常的刻苦，专门拜在了刘家昌的门下学习演唱和吐字的技巧。也正是他认真的劲儿，让他得到了他的老师刘家昌的青睐。当年刘家昌为非常多的电影电视剧都写了主题曲，而他的学生凤飞飞自然也有先天条件成为了这首歌的首唱。这是一部集合了林青霞、秦汉还有秦祥林三个当年影坛最红火的演员的影片，琼瑶电影《我是一片云》的同名主题曲。 照映心 多年之后，曾经有人问过刘家昌谁是你最好的学生，很多人都以为答案会是邓丽君，然而刘家昌的答案呢却是凤飞飞。在80年代的台湾，能够演唱电影电视的主题曲，是证明一个歌手实力和影响力的标准。而邓丽君的成名曲《小城故事》，她其实原本是要交给凤飞飞来演唱的，但是因为凤飞飞的档期的原因，最终转交给邓丽君来演绎，也因此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影响一代人的经典。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的娴静，也像邓丽君一样一去不复返。 是我的所有。

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，而只要提到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，我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一个画面，那是91年的《笑傲江湖》当中的一个画面，吴马、林正英还有许冠杰，他们三个人在黄昏下泛舟抚琴。其实从最早接触香港流行文化开始，我们就知道了黄沾这个名字。这个有才情也非常有个性的老头，他代表了香港娱乐圈最为高贵华丽也最为肆意妄为的时代，而我们正是跟着那个时代长大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黄沾自己最得意的作品，也是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他交给了关正杰来演绎。关正杰是香港最著名的一位业余歌手和最不业余的一位建筑师，张学友当年在很多的重要场合都曾经唱过他的歌来致敬他，因为84年张学友在歌唱比赛当中夺冠，正是唱着关正杰的《大地恩情》。 心几许？ 塞外约怎半丝？心中也留多少醉？ 磊落之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。 都是背影。 在，我爱或不爱，不想就不算，也不甜。熟悉的人远在天边，陌生的情永在眼前，不断再见。才会杜绝思念，看多少眼就能平息泪点，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。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。 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 就说你已经忘了我，你就要离开我。尽头，谁曾经提醒我，我的爱没有把握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谁能够告诉我，我是否付出太多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消失在心头。谁曾经提醒我，我的爱没有把握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，那些主题曲天王天后。这一位其实你曾经在台前看到过他，但是那时候你大概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歌手。他叫江淑娜，在戏说乾隆当中，他把春喜这个俏皮的小答应演得活灵活现，他也演唱了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结尾曲《问情》。温情之后，他的歌唱事业也打开了新的面貌，成为了常常出现在晚间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曲歌后。想风中摇摆，黄沙。 江淑娜被誉为电视剧主题曲歌后，而她的姐姐呢，则是台湾的闽南语举世无双的歌手江蕙。因为经济拮据，当年两姐妹很小就在歌厅里卖唱补贴家用，所以听她们的嗓子都不同程度的有一些损伤，听起来很沙哑，但是呢也歪打正着成为她们的特色，尤其贴切琼瑶剧的苦情剧情。所以江淑娜第一张唱片就是唱的琼瑶电视剧《烟雨蒙蒙》的主题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电视剧主题曲歌王，他是如今已经荣升费叔叔级别的老牌歌手费玉清。这是尔冬升还不是导演而是演员的1992年，尔冬升、潘迎紫还有刘青云合作的一部台湾电视剧《一代皇后大玉儿》的片尾曲，正是由费玉清来演唱《相思比梦长》。